第52集，我重新追老婆。25岁的我应该没跟季星辰说过，我正当叛逆的岁时，爱好是跳伞和蹦极之类作死的极限运动，暂时静了下来。我没骗他，我确实害怕被他抛弃，十几层是足以致死的高度。虽然清楚电梯有着多重保护系统，故障坠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但此刻有着名为万一的担心与借口。万一此刻生离死别，眼前仍未适应黑暗，我不加思索地钳住季星辰的下颌，低头在他的唇上印下一个吻。如果下一秒将会粉身碎骨，这个吻足以安息我的灵魂。让员工留在边上变成季星辰一个不明智的抉择，季星辰动怒却又不好骂出声，反口在突发恶疾的狗男人唇上咬了口狠的，分开与我的纠缠。瞬息的凌乱过后，电梯岿然的急停住了。季星辰打开手机的手电筒，照亮了所处空间。 董瑞，你还好吗？ 董瑞撑着香臂的扶手站正，还算淡定地应了一声，因着站位更靠近电梯开关，将楼层按键快速地摁了个遍，以紧急呼救按钮和中控室的值班人员取得了联系。我将季星辰掉落的文书捡起来，悄然地舔着嘴唇上被他咬出的齿痕，心脏跳动的比失重下坠时还快。季星辰接文件时，在我手上的戒指上落了一眼，又移开目光。我低声道， 你的那枚戒指我找回来了。 对季星辰来说，文书比我更有吸引力。本想以电梯施工质量参老李这个开发商一笔，救援人员到场速度比想象中要快得多。封闭的电梯门再度开启，因为电梯荡停的位置和救援所在的楼层有一小段距离，需要依次撤离。董瑞作为员工被礼让着先行撤离，电梯内剩下我和季星辰。季星辰向电梯口示意，催促道， 不是怕吗？抓紧出去。 故障的电梯的轴承在这时好死不死的突然发出脱节的吱嘎声，危险系数不高，惊恐值极强。季星辰再度出声催促，我冲他笑笑，在他还没反应过来前，低身将他扛了起来，将他稳稳地拖出电梯。季星辰神情晦暗不明，反手来拉我的手，在我脱离困境前获得了季星辰片刻关切的注视，想让他重新满眼是我。注视是抓不住的，人可以。想夸张了说，我们刚刚同生共死，想真实的说，不过是个转眼就可以忘掉的小插曲。季星辰在我跟个尾巴一样随他一起下电梯，一起过街道，一起回他公司，还进了他的办公室时，脸色逐渐多云转雷暴，主动将他的特助支了出去。 你有什么事？ 你还需要助理吗？我想应聘。还没走出办公室的董瑞听到话音，脚步都凌乱了。季星辰扶额，压着脾气说道， 真没事做就去找个幼儿园进修，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。 我没开玩笑，家里还有你的东西到处都有，我看到他们就会想到你。 如果你觉得碍眼尽管丢掉，你要懒得亲自动手，我会派人去上门收拾你不想要的物品。 季总开物流公司，在搬家方面也算专业对口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我想你了。不扔，你的东西我全部都会留着。季星辰偏下了头，拿目光审视着我，其中却不再含有纵容。 我原本就想开完会来找你谈谈。 我顿了顿，将私人话题转为公事。 春哥，你别退股行吗？ 我那份协议书不是在征询你的同意，而是告知。 我知道，圣迹建立初期，你付出了很多心血，给予25岁的我很多帮助。道理我都明白，只是很少这么客观。所以你能再考虑一下吗？公司是你和25岁的我的，退出也该是现在的我退出。季星辰因为我的一席话挑起眼角，高看了我一眼。季星辰思考了一分钟，季星辰果断拒绝了。私人话题和公事公办没一个谈拢的，我的心态崩了。 你给我等着！ 我恶狠狠地跟季星辰撂话。 我明天还来。 今日份的进步是成为说到做到的行动派。我一早就按照约定，单方面的约定，来到了季星辰的公司。前台文员殊不知他口中这位李总已然成为了来访黑名单。内线通报之后，将我请了进去。接到内线电话的董特助像个突然冒出来的杀毒软件一样，拦截着将我引到了会客室，为我盛上一杯茶。 季总还在忙，您稍等片刻。 季星辰来我公司跟回家一样，每次都是直接进我办公室。他现在让助理将我安置在这儿，我总觉得是必客的惯用套路。季星辰太坏了。他忙什么呢？董柱在众多官方说辞里选择了说实话。 季总在训人。 原本跟茶水一起气到冒烟的我立即心如止水，坐姿乖巧。片刻后，从总裁办公室里走出几个愁眉苦脸的员工，路过在走廊处看风景的我时哭丧地向我问好。我仿佛在他们身上闻到了季行辰身上的火药味。我跟排队等着被教导主任训话似的进了季总的办公室。季星辰整理着散落在办公桌上的文件，挑起视线看了我一眼，眉目疏冷，但没再给我甩脸色。我们之间的牵扯过于复杂，这一层倒是25岁的我未卜先知了。我们的关系涉及感情，涉及利益，饶是季星辰这么果决地跟我一刀两断，暂且还中断不了和我公司的合作。我现在的身份是客户，曾经我来他办公室都是为他平事的，现在晃晃的像个二溜子一样，仿佛是来找事儿的。季星辰看我就格外不顺眼，那我就努力表现得顺眼点。季总喝咖啡我帮着煮，季总用资料我帮着复印，季总抽烟我劝戒，这可比当个空巢总裁快乐多了。粉碎废文件，接电话，装订文件，我乐得恨不能扎个围裙将季星辰办公室的地给拖了。19岁的我怠惰成习，这些事儿放在一个月前看一眼我都觉得烦，更别说让我自愿去做。受过季星辰的培训，以潜移默化的影响，此刻竟也规制得井井有条。董柱警惕起那句我要应聘助理的话，护着他的饭碗，不动声色地又将这些活接了下来。我和董柱比贤惠地卷了起来，连绿萝都被我教了个遍。我展腿已坐在季行辰的办公桌上，只剩看季行辰的脸这一件事可做了。季行辰被我盯得不厌其烦，手指捏在黑色的文件夹上，指甲透出粉白的颜色，将文件夹捏出骨折的声音，乖张又暴力。 从桌子上下去。 那你给我搬一把椅子，在边上腾个位置，就跟之前在我办公室里那样。 李宇正，我们回不到之前了。 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，16年时间落差给我上的最深刻的一课。我知道我已经在向前看了，所以我想重新追求你。季星辰，这次换我追你。虽然我仍不愿成为25岁的我，但如果那是我未来的样子，是被季星辰喜欢的样子， 我可以改变。我会学着像他，我学东西很快，这次不会让你等太久。